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到，今日我哋又系情商咗阿笋哥翻嚟录音啦。 大家其实最中意听嗰把声系咪我把声咧？ 唔系，啲人话牛医生，不过嗰牛医生讲唔到呢个 topic。 不过但系好多人都觉得中意听狗护士啊！我见到网上面好多支持者，通常啲人都中意听你把声。 喂，多谢大家啊！ 点解咧？ 唔知道。 不如谈狗护士啊！今日 喂，唔好啦，嗱，今日我哋谈政治风云人物，数政治风云人物。嗱，咁我哋点解开个咁嘅 free 咧？之前咧，我介绍大家睇一本书先。第一，黄沾咧当年写咗一本书，叫做《数风云人物》。我喺30年前，我几岁嘅时候睇过，真系噶。我喺几岁嘅时候出嘅呢本书， 我都睇过呢本书， 叫《数风云人物》。我好推荐大家睇，因为佢讲何鸿燊嗰篇报道系好咁出色。 讲嚟听下。 我唔讲，大家买嚟睇。 真系唔讲得噶？ 真系唔讲。第一，数何鸿燊；第二，佢最长篇幅写嘅人有两个，一个沈拔，一个何鸿燊。 沈拔系乜水？ 汇丰大班。 哦、oh, ，OK。 汇丰大班咧系一个好有魄力嘅人嚟噶。我喺即系当英国佬统治香港嘅时候，有三个人可以主宰呢个港督嘅命运噶嘛。可以影响港督。 香港马会。 第二咧？ HSBC。 唔系。 汇丰银行。 唔系。第一个就是香港赛马会的主席，第二个怡和大班，第三个就是这个汇丰大班 ,HSBC 是 ,HSBC, 汇丰的大班、 嗯、 就可以影响到哪个来香港当港督的。 嗯、 这三个人的影响力呢是比任何的港督还高，当时沈拔的影响力是权倾朝野的，尤其英国政府内部。那、嗯、沈拔是一个很欣赏的人，第一他的魄力和他接管了汇丰银行之后，令到汇丰银行成为国际的即大银行。 汇丰银行在香港发围的？ 在香港发围的， 但即他不是在美国发围的， 不是英国发围的，不是英国， 不是外国发围、哦、即其实他是直跟香港，在香港发大， 是啊， 然后就打到去美国这样。 是啊是啊。 哦， 那还有一样东西我想讲，沈拔有一个即很出色的， 死了没有？ 沈拔退休啫，未死。沈拔咧有一个好出色嘅漂亮嘅一场仗，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沈拔当年嚟香港嘅时候咧，第二日上班，咁咧沈拔就好中意啲骑呢古董嘅人咧，有钱啊嘛咁。咁咧佢嘅下属咧就带佢去当年嘅御画国货。嗱，御画国货系当年清廷嘅买版嚟噶。 系咩？ 系啊，御画国货系当即系御画公司啊，系当年嘅清廷买版嚟啊。 我真系唔知喎啲嘢啫。 在当年的御画货仓里面呢就留下很多精品的、 嗯、 七几年的时候、曾经呢小弟 有件事想跟大家分享，在八几年尾的时候呢，我即家母呢就拜佛的，小弟呢就去过这个御画货仓里面看过一件的法器，用两个小孩的头骨去到双城的一个香炉。 真系、啊， 真系噶， 哇！ 咁咧个 唔系差啲， 唔系差啲，系差啲时嘢嘅物宗啊！ 吓， 系呢个嗰、那个嗰、那个叫咩？黄教嘅即系产品嚟嘅。咁咧个脚咧，即系佢两个头盖骨啦。咁下边嗰支脚用车渠做嘅。 咩叫车渠？ 佛教有几样嘢，咩车渠、赤珠、玛瑙啊嗰啲咁，系啲即系 一种石头嚟嘅。 唔系唔系，好似系啲珊瑚嚟嘅车渠系。咁、啊、咧用车渠做嘅。咁咧嗰个香炉咧。那個法器不是香爐，法器呢就用很多佛珠氹氹圍住，原因就是他們怕邪。那我就問他那個法器賣多少錢，當年說出來就幾萬元，那現在幾萬元對我來說當然屌想都不想即刻買了，就是當年那邊有幾萬元啊大佬，對不對、 嗯、 那呢 當 年買有幾萬元買到一棟杏花村的， 是嗎？八幾年、啊、 八幾年得 是嗎？ 我以前舊老闆仔用了白餅的買杏花村，後來、啊到90年代中用了600萬買出去。 哇！ 系啊， 咁咧嗱，嗰件法器就伤咗好多嗰啲车渠啊、赤珠啊、马路咁嘅嘢。咁咧系精品，即系我见，即系我而家大咗啊，见好多嘅拍卖会，亦都去好多嘅地方去睇，都揾唔翻呢件咁嘅法器。咁佢呢啲已经再冇流出嚟。咁当年嘅御画货仓好多呢咁嘅精品。咁啊，沈拔咧翻工嘅时候咧，第二日翻工，人哋带佢御画货仓，佢买咩咧？买代表。咁咧，當年有一隻牌子咧叫 Bowell 呢隻手錶咧，咁咧呢代錶咧就去咗即係當年係供應清廷，咁佢就開始儲代錶啦。阿沈拔，咁沈拔儲代錶儲到佢退休嘅時候咧，就將佢啲即係所有嘅藏品咧就一次過 喺拍卖行卖晒出嚟。咁佢咧就自己咧仲印咗本 catalog， 本 catalog 咧就用最贵嘅纸、最靓嘅印刷、最靓嘅影相，就自己抌本去印。咁咧沈拔其中一只代表啊，其中一只卖咗1000万法郎，其中一只。咁沈拔啲人就问阿沈拔，点解你唔将所有代表俾个仔？我俾个仔做咩？你俾个仔，个仔可能抌捻咗佢。我将佢拍卖俾一啲好嘅标友，再继续收藏，就真系可以千古流传落去啦。 哦，系啊， 即系呢个就系佢自己嗰个睇得开，即系吃得开个眼界。 识有个我以前做古董啦，你知啦。嗰时候有个行家又系咁嘅，有个法国仔 系 铺铺都系即系大肚针、大肚腩、短裤拖鞋咁样过嚟嘅。咁佢成日同我老板讲话，喂，好中意咧有一只碗 系。 咁然后呢，但係就即係佢唔係我老板啦，佢係我老板嘅一个同事，就管古董个 department 嘅，但係就好有权力嘅。咁呢佢嗰时候呢就话好鍾意呢就清廷嘅，即係佢又唔係官窑嚟嘅，文窑嚟嘅啫。咁但係手工都好精致，所以喺我哋公司我得买。咁然后呢就但係呢佢呢就个德国仔咧就冇乜钱嘅，你知嚟紧香港留学，屌你带好多过嚟咩？有都留翻嚟叫鸡啊，系咪先？咁然后咧，佢咧但系就成日嚟咯。我叫成日翻工都见到佢嘅， 即系斋坐嘅啫嚟。 系啊，咁我望下咯，同埋拎落嚟摸下咯。咁我个嗰个当事人咧就即系我哋个二老板咧就好喜欢佢嘅，即系觉得啊佢。即係一個外國人，竟然對中國嘅文化咁有認識啊！咁成日拎落嚟同佢一齊玩啊、解釋啊、互相切磋下咁樣。咁然後咧，就後來佢話佢真係好想要嗰只碗。咁然後咧，我阿二老闆就問佢幾錢你可以俾？佢得4000蚊啫。我諗嗰只碗至少咧，以我嘅經驗睇咧，最少白餅嘢。 哇！ 最少白餅嘢，即係出貨價。即係你個翻來價。永远都不会知道的啦，即是你可能是成批这样回来，然后呢在1000只假的里面又找3只真的这样的嘛，那那只应该是真的。 是 那他呢就他就他说他得4000元，那然后呢他拎下来了，这碗就送了给他。即是我想是如果真正是爱惜这古董或者古物的人呢，他真的希望呢想将这些好的东西呢 是真的给一个懂得欣赏和保护这些东西的人， 即是想给另外一个人，即是令到他可以传下去。 对 当然你可以有条件去保存这件东西，亦都是一个因素啦。好像说香港有一个叫香港老爷车会的嘛。 哦，是啊是啊是啊。 他现在呢以前旧时魏奕迅坐那架古董车。唔係，魏信草嗰架車， 係 個 Rolls 啊，而家係俾緊其中一個會長收藏緊嘅。 係， 咁佢咧平時係個 club 咧出嚟玩嘅時候先揸嘅啫。 係， 唔玩嘅時候點啊？ 係， 揾一個大嘅真空膠袋。 係， 然後咧就抽氣。 係， 然後揾一個，然後咧揾一個車房，淨係擺嗰架車。 係， 用嘅時候拎出嚟放氣先用。 係。 即是他们要这样去管理咯，即是你想想你身家没回上下。 啱啊 不是仆街，你想想我家装到车的装到 车屌你家才拆件装， 所以都是有意思的，即是 你是比这些人是有意思的。 所以你刚才讲起沈拔，我都觉得是的，即是一个你真正是爱惜一样东西呢，其实是你应该是令到他可以在这个世界 上。啱啊继续维存下去啊。那我讲完第一个风云人物，我讲一下即是之后的。葉柳啦，咁咧我哋 葉柳好揾大波喎。 葉柳好大波嗱，談葉柳與呢、這個陳太嘅即係相爭。 嗱，你覺得如果你揀老婆，你會揀邊個？ 葉柳 真係啊， 係。 如果揀老細，你揀邊個？ 揀陳方安生。 嗯，點解啊？ 陳方安生， 我哋就討論呢兩個問題啊。 係嗱，點解我揀老婆揀葉柳咧？第一，葉柳大波咧，多嘢玩啲啊。 喂，但系葉柳个嘴 大 喎， 大落吹箫正啊！ 唔系啊， 你够陈方生个嘴名？ 梗系唔系啦， 梗系唔系啦！你嗱，大家你上网睇下佢讲嘢，或者上电视睇上嘅一样嘢讲，逢系嘴歪嘅人讲嘢咧，就非常之唔可信。我话俾你听，香港政客好多人都嘴歪噶，一讲嘢嘴歪，葉柳嘴歪，陈方生个嘴更歪，一讲嘢即刻歪。 但系阿咩？ 啊、陳方安身有兔仔牙咧，可以刨啲鳩跡喎， 刨鳩跡， 屌完先咪好乾淨， 擺閪跡啊有份。嗱，我點解咁講咧？葉柳係一個好傳統嘅婦女嘅，我自己覺得啊嚇。當年廿三條，你估廿三條唔知呢件係鑊嘢啊？等於當年董建華啫嘛。中央你估真係想揾阿董建華做呢個位啊？你估佢冇揾過其他人咩？你估其他人制唔制啦？你揾曾蔭權，我諗曾蔭權第一件事話唔制。你揾陳方生，你都傻，你當我黐線噶？呢個係一個燙手芋頭。 喂，其實你諗諗下，其實唔係一個局嚟嘅咧。你諗下每一個高官咧，其實都賴鑊堅嘢嘅喎。 係。 葉劉話廿三條啦。 係。 唐唐咪嗰個叫乜税啊？ 唐英年。 唐英年咪搞嗰個叫做商品。 哦，咩商品税？ 佢好似唔係叫商品税。 咩銷售增值税？ 係啊，係啦、啊，銷售增值税係啊。 係。 即係你會發現咧，佢哋每個人都推啲好撚奸， 唔係推啲嘢。嗱，我想講一樣嘢啊，阿筍哥。 嚇、 啊、唐英年點解會咁樣做呢？當日我睇咗唐英年無線電視有關谷英訪問佢阿媽，你哋大家可以上翻去睇啊。原來唐英年好細個嚇，係好細個，邊個睇住佢大嘅呢？就係、是、當年我哋中央嘅老細啊。戴眼鏡好大個框嘅上海幫 江澤 江澤民， 誒、哎、你響傳到嘅你， 江澤人就睇住阿唐唐大， 係咩？喺邊度啊？ 佢阿媽講嘅，佢阿媽親自講出嚟，佢話由細睇到佢大。點解佢明知增值銷售税？我話俾大家聽，歐洲你去買嘢去食飯咧，全歐洲差唔多九笪地方有八笪有增值銷售税。一有增值銷售税，啲税重嗰啲地方，啲人會點咧？屌你個老母化閪！即係個個都係咁講啊！我曾經去到德國，我話俾你聽，我以為個德國佬玩嘢，請我食飯係咩咧？去佢屋企唔係薯仔啊、什粟米啊，屌你老味兩條紅蘿蔔、一嚿麵包餐，我心諗我屌你老味我窿閪啫，大佬 都唔好咁招待我啊！ 原來法國佢真係出去食餐飯嘅時候，哇！原來有一樣嘢叫增值銷售税嘅。兩個人求其食一餐好撚平常嘅飯，增值銷售税可以抽你30%。 哦，我前一排喺呢個幫一個德國佬開工，佢話咧，德國税制咧係點啊？200 咩叫200？咁止嘅先得674嘅屌！ 唔係啊，200蚊，200蚊坐台，500蚊 Q， 800蚊過夜。唔係，如果你完全冇錢窿喺度爆咧，即係你根本就入唔到税網，就兩成。 係。 然後呢，你如果你 middle class 就一半，如果你呢係搵好撚多錢嗰啲呢，仲要係某啲即係高利嘅，譬如話你係 Microsoft 咁樣，你知你 R&D 之後嗰啲就全部係大利，嗰啲就80%囉， 好過搶， 所以就2500。所以你其實你見到點解外國鬼呢搵到錢咁撚鍾意做善事，屌我寧願派街坊都唔撚益你， 啱啊， 我派街坊我都知道啲錢寫咗去邊嘛，我益你個撲街， 啱啊， 即係所以是啊，你講得啱，即係增值銷售税本身係略好人 多。係啊， 但係香港講緊好似係5-15%。 我話俾你聽啊，5-15%，我舉一個例子你睇下嚇，你覺得佢係咪略税？買一隻名貴手錶，而家講緊100,000一隻手錶，佢5% 幾多錢？ 咪5,000蚊咯， 好過搶係咪？ 啊，咁啊係喎。 你諗下係咪好過搶先？ 啊，咁啊係。 即係你買一隻戒指，我而家買一隻100,000嘅戒指，咁佢增值銷售税肯定打埋入邊先賣俾你㗎啦。 係啊係啊。 咁隻戒指會變得幾多錢？ 嗯哼， 買咯。咁佢仲要賺咧？ 好笑喎！而家咧，你去日本買嘢咧，佢都兩個價錢噶嘛。 係啊，有退税同埋即係遊客同埋唔係遊客噶嘛。 即係税有税冇税價同埋有税 價咁樣啊。嗱，咁我想講埋葉劉啦。咁你話我想葉劉做老婆點解咧？葉劉係一個好順得人嘅人。 唔係啩？ 當年推銷廿三條，你估佢唔知呢個係鑊嘢啊？我話俾你聽，我諗好多官員。唔單止係官員啦， 邊個做死邊個啦？ 你有腦去諗都知邊個做死邊個。點解葉劉仲出嚟咁強硬？就是、因為我當日我做官嘅時候，我效忠過中央。我發誓嘅時候，佢冇當食生菜，佢真係效忠。董建華當年發誓嘅時候，佢冇當食生菜，佢真係效忠中央。呢啲係先係偉人。我點解咁講？阿公叫你做。你真係去落心落力去做呢啲先叫做政客。 唔係呢啲只係點講呢？不過算啦吓，即係呢啲所謂偉大都有啲戇鳩嘅成分。 一定要係咁唔同嘅陳太。陳太我覺得係一個撈政治游水好出色嘅人。騎劫遊行隊伍 在这些时间讲民主，我想讲一件事给大家听。如果突然间现在大陆政府说我平反六四，我想很多人失业了。陈太失业吓、啊、你不是说我屌你老母，你说不平的，现在又平，我做什么？我之后讲什么？屌你老母平反什么？平反法轮功啊！即是你因为在一个这样的 政治气候的地方，你才可以捞到这些东西嘛。你滥用香港人的民主情怀，你是滥用的。我觉得香港是特赚钱的地方，你说是不是需要讲这些东西？我自己本身 所以很浪费的，经常现在你看到他们个个都出这招民主告急，民主告急这样嘛，屌、啊、民主屎急啊。有你 我举一个例子，最近我撞回一个刚刚出即系出贼嘅古惑仔，坐咗二十年监， 真系 噶，真系坚把二十年啦，坐咗坚把坐二十年喎。佢当年就好多啲即系真系械劫案。嗰日我同佢饮茶，讲翻一单嘢就系、是，讲翻叶刘，佢话俾我听，阿九护士，你唔好捻讲呢啲啊。当年大陆政府啊卸咗我哋香港几耐啊？我话点解咁讲？佢话我啊喺香港啊帮搬货嘅时候，搬几多大陆嘢。我说你搬什么大陆东西啊这样。他说在走私的时候，如果大陆是有心 block 你、啊、 block 你香港的。 没忍紧啊。 我不给你这些入口，你估走私的时候王气不知道、啊、王警你估不知道吗？警察你估不知道吗？大陆的官员你估不知道吗？他有心 block 你的时候不用讲多啊，两把坐地机枪你就入来咯，没所谓的，你够胆就得了、 嗯。 你够胆你只船行过来就得了，两把坐地机枪你已经是暗线。佢唔使講乜噶，你話你啲官員幾鐵都好，哇！即係幾收水都好，我俾幾皮嘢坐地機槍一個見移動物品去射，嗯、你死唔死 啊？咁啊係， 即係佢唔講乜噶，屌你！我幾千蚊佢，你俾幾皮我嘢，我屌你！咪話移動物品啦，烏蠅我射啊！ 咪就係咯， 即係你兩把坐地機槍，你已經唔使做任何嘢。大陸政府係有心放水俾你香港，你先香港可以做到咁好。你如果好似英國佬咁鐵，屌你老咩香港真係唔掂。他说大陆政府帮了香港很多的九护士，你不要成日睇埋一边。咁我就即係俾佢讲一讲嘅时候又諗一諗。 我哋不嬲都好支持中国政府㗎喎。 你睇下董建华、嗯。董建华当年头先你讲一句就係话香港靠服务业靠炒嘢系唔掂嘅。 啊呢、這个系我哋上一集头先啱啱断咗条声讲。 董建华不断去到觅求一啲新嘅出路。呢啲你估董建华决定嘅咩？香港啱啱接手啊，你够唔够胆一个商家佬决定呢大计划啊？ 喂，不过你谂下，调翻转，我点解觉得系董建华做呢？即系翻转头啦，我哋歪少少，但系啲观众唔知道我哋讲紧乜。我哋之前系讲紧咧，你譬如话，你其实咧，你谂翻转头咧，曾荫权而家系行两招嘛，继续系金融服务啊嘛。 系。 咁但系其实呢两招你知道我哋 work 咗好多年噶啦。 啱啊。 就是啊，去到董建华年代的时候，他才开始有一种咁嘅谂法。诶，我要搞啲新嘢，屌、就系靠呢两招会扑街嘅。 啱， 尤其系金融。 啱， 你见到九七你就知啦。 啱， 所以董建华其实，我觉得他都叫有先见之明。 啱， 咁后来就系、是、如果你话系阿公后边搞嘅时候咧，咁你就见到以前嗰啲 project 应该系可以跟带到落嚟嘅。 啱， 咁但系而家你见到你有冇个数码港啊？ 有啊， 屌數碼港而家咪變成嗰啲拍婚紗 啊嘛，啱啊啱啊， 即係你見到閪撚曬嗰啲嘢，所以你睇到其實啊，如果你睇翻對比翻曾蔭權同埋董建華咧，淨係講呢件事啊， 啊， 即係喺個經濟策略上面嚟講咧，其實董建華係 smart 過阿曾蔭權，即係冇得講。 啱，嗱，我又講翻一樣嘢啊，頭先你刺激到我諗樣嘢，順哥、 啊， 中央政府不斷卸咗我哋條大水喉。当年董建华搞呢数码港、中药港，中央政府开大呢个门口俾你搞。嗯、今时今日，阿曾生话我要搞翻金融服务业，你睇下大陆政府做一啲咩？自由行、北水南调，呢啲全部都系真系开 条水。我只系想讲一样嘢，而家咧讲紧呢个中石油咧，佢嘅市值系3000万亿啊。 系， 你见到佢咧可以由十几蚊跳到上20蚊，又跌翻落嚟。 系。 有啲咩人可以咧干預到個 market 去到呢個程度？ 嗱，你唔好咁干預市場啦，十哥，屌你老味！ 唔係，我就覺得其實邊個喺度接緊股票，邊個谷起個市，邊個令到個市玩完啦？ 啊， 其實好強，即係我諗大家 明眼人都睇到啦。 我同你唔使講啊，傻哥都睇到啦。所以其實好，即係所以其實我哋唔好講之前嗰啲啊，就係睇到而家根本。政府是 control 嗰條市嘅，即係政府係 control 個市嘅。 啱啊啱啊啱啊！ 所以你話即 即係如果我哋而家唔係食北水，係撲咗街啦。 唔係，咪食閪水。你唔食北水，咪瀨閪水咯。嗱，我哋講翻阿葉劉同阿陳太啦。講真，阿葉劉咧就係一個好稱職嘅官員嚟嘅，我覺得。佢為咗 sell 廿三條一個好嘅 sales， 佢明知係死，明知呢張係單程車票，點解佢都要去做？佢都唔拗政治籌碼。嗱，如果佢拗政治籌碼會點咧？出嚟我 sell 廿三條，我辭職。 嗯 我而家要 sell 廿三條俾大家，但係我覺得有問題，所以我辭職。 唔得嘅。 嗱，如果係咁， 你因為你依、這個呢種回應，你只可以你係回應緊中國政府嘛。不是回应着这个。 筍哥记不记得田北俊的閪佬 啊，田北俊犀利。 这个就是閪佬，我辞职辞你老母啦。 不是他不是说辞职。 是啊，不捞啊。 他说不是，他最后在埋尾的时候不投票而已嘛。 之后说不捞啊嘛，啲人叫他挽留他嘛，这些就 是贼头。那单是地铁。 啊地铁是。 是两单人。 这些就是贼头啦，屌。 即是但是讲真的，就是因为他即是大家在个结构里面不同啫。葉劉是在政府体系里面嘛。 啱。 严格来讲，喂胡肯陶啊是他上司来的嘛。 啱啊。 是咯，咁但是田北俊不是喎。 啱。嗱，我想讲返陈太。你睇下陳太不斷喺度勾政治籌碼，第一、第二樣嘢不斷講民主，屌你老尾！而家你講民主古靈精怪，你為乜？你香港人係好濫用民主嘅，即係一個地方。我想同大家講，你唔好講大民主啊，細民主你睇下，屌你網上電台啊，古靈精怪嗰啲又唔見你哋出嚟平反下。你講埋曬咩大民主啊，咩雙普選啊嗰啲，普你老母咩？即係好老實講，你選啊！你真係好衰唔衰選啊陳方生出嚟，我諗香港真係有啖屎食，唔係有啖飯食。 不過我覺得咁嘅呢個世界呢係真係你見到嗱，你有我唔知你對呢個競選你今次又睇幾多啊？ 係 有八個人， 係 得兩個人係似啲樣嘅啫， 啱。 其他嗰六個小丑嚟 啊，啱啊啱啊。 嗰咩蕭思剛嗰啲咧，唔係跳飯碗舞嘅， 啱啊。 你有冇睇新聞啊？ 有啊。 咩向前飯碗，飯碗喂，屌尾喂，有啲智力嗰啲人都唔會投佢，但係佢有幾多票咧？ 几多票？ 佢有几百票啊！即系证明成个港岛区咧有几百人系低人嘅。 系， 跟然后嗰个陈慧云咧，好似嗰啲偷食妇人咁样咧。 得系咩？ 即系佢讲， 我想先讲呢啲偷食妇人咯。 但唔掂啊！佢咧，你见到佢冇波嘅。 系， 即系咧呢个咩？冇波都唔系一个罪恶，但系咧佢即系佢讲嘢冇 sense 嘅。 系， 佢最尾咧喺佢竞选嗰最后嗰三十秒嘅时候咧，最尾你想讲咩啊，陈小姐？我想多谢我嘅爸爸妈妈。 唔系，我想讲一样嘢，下次 但系咧， 下次牛医生与狗护士同花笋去选啦。点咪？ 我谂咧，嗱，讲真的，即系以用我哋嘅魅力啊， 系， 同埋我哋咧 狗嘅政治智慧啊， 再加埋我哋嘅电台威力啊，我哋起码都有一千票。 哇，咁好啊！ 喂，你见到咧嗰六个人唔系冇人选喎，佢哋加埋凑埋，我谂都有成万票喎。 啊， 即系证明咧， 有一万个傻仔。 呢个世界其实即系起码喺港岛区里边咧， 系 有一万个人系黐线嘅。 啊， 不过我 精神分裂。 我嗰日行过书局， 系 有一间叫卫兰咩喺美孚嘅一间书店啊，帮佢宣传下啦。里面有本书咧，话哈佛研究过，原来呢个世界有3% 嘅人系冇良心嘅，完全冇良知 嘅。 本来想讲下呢个良知嘅问题，不过算啦，下集。 唔系最冇良知嗰个咪盖茨。 啊，唔系嘅。 唔系，不过盖茨都叫有良知啊。好老实讲，边个冇良知咧？咩机嘅老细冇良知？ 唔系啊，我觉得咧，点讲咧？你赚到钱肯呕翻啲出嚟有良知 啊？梗系唔系啦？我想讲，我想问大家，而家听过我哋嘅节目嘅人，有几多个向紧翻版边度？ 大家咯， 咪咯，佢咪有良知咯。 啊， 佢要写死 window， 你估难唔难咧？ 其实佢有咁嘅策略啊，而家都 唔系啊。佢要真系写到好死，你估佢难唔难咧？ 喂 ，Mac 都冇人用啊 ，Mac 都系用翻版噶啦，都有。 但系 Mac 用翻版用到某一个阶段难揾啲啦。第一，第一难揾；第二，去到某一个阶段用唔到噶嘛。 唔会 啊！ 我公司都用，唔可以咁讲。细佬都用，细佬都系用一啲非正版软件，又唔系翻版。 因为 Mac 机咧，嗰阵时我听过啲朋友讲咧，佢之前有啲写到好死嘅，即系你去到某啲位，你捞捞下咪捞唔到咯。 唔会噶，唔会噶，唔会噶，冇呢回事，冇呢回事，假嘅，假嘅。 即系嗱，好老实讲，如果 Windows 要即系真系唔俾大家用，我谂好多，即系根本上即系佢一 upload 你已经可以唔俾大家用。 喂，呢个系互利关系嚟嘅。 啱，你冇翻版，冇人冇周边利润啦。 周星驰自己都讲啦，佢话。如果冇咗翻版，呢、這个世界冇翻版啦。 啊， 我周星驰唔会红遍全中国。 啱啱啱， 系咯。喂，讲真，如果 Windows 冇翻版， 11億市場佢有撚啊？ 啱， 肯定冇 啊！ 肯定而家啲人用咩？用 Linux 都唔使錢啊嘛！ 嚇 ，Linux 啦，同埋嗰個 喺大陸肯定 崩圖咯， 肯定成個大陸全部都係電腦神童， 電腦神童咯， 係咯，屌我使撚用你啊！ 啱啊！ 大陸最緊要講咩咧？錢啊嘛！ 啱啊！最緊要 effective， 咪就係、是，所以我覺得佢即係其實係一個 win-win 嘅 win-win 雙贏，啱啱。 咁但係點解 Mac 機唔使行一條路線？就是、因為屌佢本身個市場定位高啲啊嘛。 啱，係。唔係佢本身嘅市場定位唔係做呢啲嘢啊嘛。 咪就係。 嗱咁啊，講翻陳太。咁啊，陳太，我覺得係一個正棍啦。第一，第二樣嘢就係佢當年騎劫遊行隊伍。當年而家又講緊啲乜撚嘢？屌你平反六四啊！講做埋啲嘢，佢係噏一啲嘅口號，做一啲嘅武術指導啊，有講冇做。好老實講，而家香港人即係唔知而家香港人個腦係做乜嘢，諗咩咧？乜撚嘢平反六四啊？乜撚嘢屌你老味民主自由？我哋而家唔講呢啲，有冇飯食啊，大哥？即係你冇飯食，你唔好同我講民主自由啊！屌你老味，我嗰日睇一單呢個廣告好得意啊！咩许景洪移民顾问啊？ 啊，系啊，系啊！ 咩移民嗰个咩非洲嘅咩刚果共和国定咩咩咩咩共和国？我突然间谂，佢话喺刚果共和国定唔知咩共和国攞个定居权，香港六寻咩？即系嗱，我去得地方可能少啊，可能嗰笪地方刚果共和国，屌你老味一落机有人跳脱衣舞俾你睇啊！屌閪唔使钱啊， 即系咁 系啊，即刻派几皮嘢俾你洗，我唔知道啊！屌你老味，而家香港系咪六寻啊？屌你老味，去呢啲地方，我话俾你听，我去大陆跑嘅时候，即系而家喺大陆，我唔知道大家喺即系呢个节目侧边嘅人点睇大陆啊？我话俾你听，你去大陆跑，你识埋嗰啲盲流，而家去呢、這个即系罗湖商城买嘢一件事。即係你係呢啲咁嘅 class， 我冇辦法啦嚇。呢啲係中門人士去買嘅啫。你上過上海西網未？ 去過啊。 上海西網。 係啊。 你覺得上海西網點啊？ 唔係同呢個 Longham Place 咪差唔多。 多唔多人買嘢啊？ 唔多啊。 買嘢多唔多人即係遊覽下嗰個環境？ 嗱，講真喺大陸咧，係唔止呢個咩嘅，唔止西網嘅，佢仲有一間日本。伊勢丹，仲有伊勢丹，仲有一間叫做唔知百達咁上下，即係幾間都係假仔嘢嚟 㗎， 好正啊！幾個場都好正，因為我以前公司係喺OK 呢個上海最旺嘅區就係靜安區，靜安區裏面咧所有最高檔嘅商業嘅機構都喺曬嗰度，咁我以前公司就喺附近嘅，所以我成日都會喺嗰邊鋪嚟鋪去。 筍哥，我想同你講。 不過我唔係禮拜入去啊。 係，我想同你講啊，筍哥。 嗯。 咁咧喺大陸嘅伊勢丹同西武，一年嘅營業額係香港五年。 係咁大鑊。係。主要咁冇得講喎，你人口咁多。 你唔好講人口多唔多啦，佢一間公司，我諗佢唔會，你唔會喺廣州飛去嗰度買嘢啩？你唔會喺南京飛去嗰度買嘢啦。 呢、這個觀點就錯啦。 啊。 大陸人嗰種跨境嘅情況咧， 咁啊係，好誇張。 同我哋香港你冇得諗啊，即係我哋嗰種跨境頂都唔係填滿過柴。 係啊係啊，佢哋嗰種啊，講一單嘢俾你聽下，又好得意，我講咗好多次。我有個老友阿發明家，咁咧有一次咧就落嚟，即係大家傾生意嘅時候，同個大陸佬，個大陸佬落咗嚟香港，咁咧就見過呢個中東客，同個中東客講：喂，食蟹咯咁，好啊，食蟹。 嚇！ 咁咧，佢就問我去唔去食蟹啊？阿九護士，食蟹好咁樣。咁之後有架中港嗰啲即係唔夠半個鐘頭，咁有架中港嘅七人車載咗我哋去黃江，即係去咗黃田機場。去邊啊？我同佢去邊啊？去食蟹咯、啊！去機場食蟹。 去上海。 去上海食蟹嚇！咁、去上海食完蟹，喂，我哋去跳舞咯。去邊度跳舞啊？去深圳咯、啊。嚇！咁你諗下佢哋跨境嘅情況係幾普遍咧？ 不過要講翻睇葉柳咧，我有觀點想講啊。近排咧，即係琴日大字標題啦，講緊阿曾德成咧，咪屌鳩阿陳太嘅， 係 話佢即係喺個議會度係話佢忽然民主咁樣啦，即係又係啲慘啊啲舊嘢。 我想同大家講， 我講先，跟、住然後咧，即係其實如果大家咧即係投葉太一票嘅時候咧，唔係阿陳太一票嘅時候，多多少少應該會失望，因為大家投佢入去嘅時候咧。就希望佢真係即係會有個咁嘅願景啊嘛，覺得佢一定係好勁啊，入到去火拼啊咁樣啊嘛。屌，但係咧入到去嘅時候咧，俾阿曾盛賢屌鳩佢，屌鳩完佢之後咧，阿陳太回應就係、是：冇嘢，我唔介意，我唔介意咁樣。即係我覺得你呢種假大方咧， 就是真的戇鳩，即係你好似咧，屌你啦，自己幻想下，哇！曾德成整個眼射過嚟，誒、哎、冇所謂，冇所謂，冇所謂。即係我覺得投佢嘅人，因為呢件事，我覺得表現失望咯。 啊， 係咯， 唔係同埋一樣嘢啊！阿葉太係真係忽然民主，我覺得你太多 唔係陳太， 阿陳太係忽然民主嘅，真係、嗯、你誒、你唔好聽我講，我想同大家講，你抄翻當年陳太立法會過往嘅政績，佢真係一個忽然民主嘅人。 唔係陳太不嬲都唔好民主噶啦， 啱、啊、你 陳太係嗰啲，屌你好冇禮貌，我唔撚同你講嗰啲人嚟噶嘛。 當年一單嘢，我係記喺個心裏邊好耐，郭阿女事件。 郭阿誒好熟喎、啊，咩？ 郭阿女咧就係阿誒姓郭嘅嗰個阿媽就韞住個女就精神病嘅，就唔俾個女翻學唔知幾多年。咁咧阿陳太當年做呢個嗰啲叫做咩 A 啊 AO， 咁就下令破門而入，嗰啲叫民主咩？ 嗯。哇！咁呢啲嘢真係好咩喎？好 critical 啊！唔係即係呢件事好難講喎、啊，真係。 咁係咪叫民主先？ 咁唔使話全部人開個會先至破唔破門呀、 啊？咁人哋母女分隔喎、 啊。咩啊？ 人哋母女分隔，當年而家阿陳太都仲講緊㗎。我好慶幸呢個女仔而家已經中學畢業中，係啊，好慶幸你破門而入、啊。 如果佢唔破門而入，個後果又點咧？ 我哋唔知㗎。佢咁多年都相安無事，佢冇書讀啫嘛，關你咩事啫？ 哦，咁系 佢冇书读唔系杀人放火啊，大佬、嗯！你拉佢阿妈去精神病院住咁多年做咩？ 哦，佢阿妈入咗精神病院， 系啊， 但系佢阿妈唔系真系精神病咧。 咁你话系咪咯？精神病是一个社会问题，唔系一个病态问题，我觉得有精神病医生嘅地方先有精神病人嘅啫。 我都有精神病嘅，其实 冇精神病医生嘅地方嗰啲叫社会问题啊。嗱，咁咧第三个想数嘅风云人物系边个咧？霍英东。 霍英东，我喺度讲下。 嗱，霍英东咧，当年咧就为咗即系。佢打即係大陸打寒戰嘅時候就運嘢上去啦。咁運嘢上去嘅時候咧，佢都係為自己嘅啦。咁為自己咧，阿筍哥咧就好想唔想踢到個暖爐。我見佢而家咧就表情慘烈。阿筍哥你冇嘢啊嘛？ 冇事冇事。 仲叫啲腳趾罅踢落去，幾撚曳。咁咧，阿霍英東當年咧就係為自己嘅啫。 明白。 但係咧話說。他运嘢嘅时候， 整合咗指下同 志，真系帮大陆政府做到啲嘢。咁大陆政府一个好有人情味嘅政党嚟嘅，你睇下佢到而家阿霍英东，即系一回归咗嘅时候，我哋一回归我国怀抱嘅时候，大陆政府做咩咧？颁荷兰水盖，封你做人大。你睇下英国佬，你睇下美国佬，你睇下欧盟其他国家，屌你老味，帮完政府做嘢，我谂啊，真系屌你咁死都唔知咩事。 嗯 大陸的政府啊，我國的共產黨是非常之咁有人味的。 嗯， 你睇霍英東就知 道。都好難講嘅，咁霍英東後屘成王敗寇，啊、最屘霍英東係一變成一個有錢佬嘛。 嗱、啊，霍英東變成有錢佬， 後來 聽我講點解？霍英東自己亦都講過喺黃沾嘅一輯訪問節目裏邊，霍英東佢成為有錢佬，你知唔知佢多謝邊個？ 邊個？ 大陸政府。 咁應該啊！ 大陸政府唔係開條路俾你去走私啊，唔係開條路俾你上嚟。嗱、 嗯、 ，win-win 噶呢啲商人嘅、 嗯， 我有貨品到，你可以提供到，唔、 嗯、 係得你一個提供到啊嘛？呢、這個市場啱唔啱先？ 係啊。 點解我唔俾第二個做、嗯？原因就係因為你當年為我做過有啲嘅嘢，當年為我即係、去到運過物資，我真係好掛念呢個人。霍英東有一個遺憾，亦都係我自己嘅遺憾當年佢個仔運一批 AK 47喺美國啊斷撚正嘅，成批 AK 就真係斷撚咗俾美國佬，咁啊喺嗰邊受緊把。 哦，而家坐緊監啊！ 誒、唔知翻嚟未啊？ 阿東叔個仔。 係啊，我唔知佢翻嚟未啊？呢樣嘢係好慘啊！喂，大佬，我揾個仔去壓貨，屌你老尾，係幫大陸政府做嘢啊！你估批 AK 佢嘅咩？屌你！ 呢、 這個即係。大陸政府真係好，即係嗱，我你唔好話我左仔，但我真係好欣賞一樣嘢，就係嗰份嘅人情味。 你知唔知呢、這個當年呢、這個當年啊、毛澤東有個仔噶嘛？ 係跳樓嗰、那個， 一個咧就係一個跳一個， 唔係嗰個鄧朴方啫，鄧小平個仔 咩？唔係有一個係同阿咩？ 江青 彭德懷。 啊！ 一個咧就同彭德懷打仗嘅時候俾人拉低咗啊嘛。 係。 另外一個咧就係咩嘛？另外一個就係當阿鄧小平上咗場之後，佢變咗白痴 啊。係啊。唔係係咪話佢白痴啊？其實放咗一條生路咋。 打到佢變咗白痴。 啊！透緊毒啦。 所以呢個即係我諗係 愛恨分明啊！真係。 喂，講到做共產黨呢度，我哋又講到呢度啦，不如。 好啊， 好啊。 喂，仲有一本書。 啲人成日叫我咧就每個節目都介紹本書俾大家睇。嗱，上次我介紹咗《馬魯法典》同埋呢個《瑪雅》嚇，咁今次介紹一個我好欣賞嘅詩人。 老爺車啊！ 屌，唔係小蘇文啊！以前寫《火麒麟探古》嗰個，今次我介紹一本書俾大家睇，《聶魯達嘅愛情真短遺忘太長》。 我啱啱睇咗，我好悶喎、 啊。係。 你可唔可以念兩句精句出嚟先？ 唔係愛情真短，遺忘太長咯、這個，真係㗎。佢唔係佢後邊嗰首詩就係咁啊。嚇！嗱，我話俾大家聽，點解我欣賞呢個詩人呢？因為呢個詩人非常之咁唔浪漫，佢裏邊咧字裏行間成日都寫嗰啲咩麵包啊、飲飲食食啊。呢個一個中南美洲嘅革命詩人。中南美洲，你想了解中南美洲嘅文化，你買下聶魯達啲詩集嚟睇就知嘅。中南美洲窮到窿，我話俾大家聽。 一個智利嘅 係啊係啊 家庭啦， 係啊。聶魯達，呢個好中意嘅即係詩人作家。我今集介紹住聶魯達俾大家睇先。 我下集介紹吳孟達俾大家。 屌你老母，咁好啦，大家係咁先，拜拜。